者覺得是完全用悲觀，用一個完全去到質疑啊，一個好顯而的態度，咁呢個係即係好係理解嘅。不過中國人好多時候咧，就係用一種顯而的態度質疑好多嘢，但係佢最後問下你自己承擔幾多，你拎咗幾多時間，拎咗幾多你嘅資源，你投入咗幾多去到支持個社會運動，咁即係呢啲係最重要嘅。好多人係呢二十幾年嚟作咗個努力，得出嚟嘅成果未必你即刻睇得到，但你記住，如果冇咗啲力撐住呢個空間咧， 會更 worse 嚇。 咁而華叔喺個生前都講過，佢起碼二十年在野。 係， 咁所以你明唔明啊？剛才啲人笑佢自己，你華叔真係咩嘢？咁悲觀講咩話？咁唔係嘅， 已經過咗二十年啦。 係已經過咗， 佢講緊成九七年， 咁就同啱啱一七咯，啱啱二十年咯。係 啊， 佢好準嘅，你預住二十年在野。咁所以佢係有眼光睇得到，喂，你對住一個咩政權啊？唔係簡單嘅事。不過當年好多人覺得， 好似理所當然 咁。好似同埋第二樣嘢，有啲人驚到咧，就唔走唔得，乜嘢都賣曬嚇，跟住咧就覺得會咧拉人封艇，又不至於咁樣香港。香港係好多好多出版可以做嚇，好多要講嘅嘢可以講。 但係翻返去插 牙，可以法輪功繼續喺度喺中聯辦門口深呼吸。 但回到策略的問題，如果你說否定了跟中國脫離關係，或者跟中共政權在政改裏面不相往來，這兩條路你都覺得不應該的，好了， 不現實，不 現實，是的，我們不是暴力，不是我們的強項，我們只可以用文明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或者用道德的方式來去彰顯他們的野蠻，假設咁，但係現實政治裏面，年輕人就見到八三一落閘之後咧，根本上就好似民主嗰條路走到絕路，睇唔到出路，所以先至有一個所謂自決啊、港獨啊、分離主義嘅一個咁嘅轉向，就係話橫掂同你傾都冇用噶啦，你根本上從來都唔即係八三一係好粗暴，我覺得， 亦都係根本就唔想俾你， 係啦，亦都係 所以 撕破咗個底線啊，撕破咗個面紗，即係話以前你仲可以幻想就係循序漸進 engage 佢 ，engage 中共咧落嚟傾，待住先，攞到幾多就待幾多，然後用嗰個民主嘅空間去撐住一國兩制。咁八三一我諗係一個好大、好壞同埋好惡劣嘅一個政治。 不過呢度我插入嘴啦。冇錯，八三一係佢係即係 極之惡劣一件事嚟。 佢係跳票，對香港嘅承諾，佢毀於一旦，即係雙普選嘅承諾。 包括你睇個國務院白皮書，其實嗰個思路都好恐怖。 係啦，不過咧，目前嚟講，我哋嘅政改，我哋嘅政治制度停頓咗呢度。咁咧喺好多即係我哋仍然有一定嘅民主空間。當然，直至最近 DQ 係另一個問題，DQ 另外一個問題。DQ 咧可能係佢借呢個機會更加會殺佢，但係問題咧。我哋仍然係有一定嘅空間嚟到咧，係即係同埋我哋嘅民間社會仍然有一定嘅力量嚟到咧，係即係捍衞住我哋香港人所有嘅權益。不過你話講，當然佢有好多嘅無形之手咧，深入香港，佢個地下組織係好龐大。 所以環治港已經係啦。 其實你應該翻嚟睇多啲呢啲嘢，唔係淨係 一國兩制，當然唔係淨係民主體制咁簡單。 佢買曬嗰啲報紙係咪 啊？ 咁但係你諗下，買曬啲報紙，但係仍然點解咁大聲音咧？因為我做個媒體，好似你今日網台撳你唔到嘛。 係。 同埋我唔使好多廣告生存得到嘛。係 啊。 咁其實個社會仍然有好多活力喺度。咁咧就有啲人話咁，你仲有咩條件？其實唔係。佢亦都唔係容許佢可以粗暴到使到啲人全世界都話依家香港玩完咗啦，佢唔都唔能夠咁樣。就算李波 立咗件李波翻去， 就算李都，但係佢唔敢認噶嘛。如果佢話 係啊， 吹大把係我係咁樣噶啦，我揾拉解放，佢用解放軍嚟拉你幾件，用乜嘢嘅事啫？佢唔使同你，佢唔使咁辛苦去解釋話唔係啊，請你人上係咩嘢？咁所以佢仍然都要留翻香港係一個即係愛。國際上高都覺得是有法治的，仍然 是。但問題那個不是一個真嘢嚟噶嘛，嗱，好簡單，群眾組織又是佢嘅，嚟示威嗰啲又深圳過嚟嘅，跟住嗰啲傳媒個老細是香港人，但實際操作緊嘅又是佢嘅，電視台、CCTVB 新聞部，坦白講，實際操作緊嘅又是佢。 我明白你講緊咩嘢，香港係香港，如果係一路走， 即係嗰個香港得翻個殼啊， 又唔係到咁樣。如果你比起 深圳比起 喂，當然啦， 咁就係、是、咁就係、是、咯。咁 但 係 比起以前嘅香港就已經， 我哋但係問題，我哋香港都係好多人係即係覺醒咗。香港已經好年青，好多我哋關心咗政治。香港亦都有好多人好似仍然到現在肯去撐。你唔好低，你唔好低估其實香港人，即係尤其是香港嘅民主派同埋支持民主市民所付出嘅努力，同埋佢所彰顯出嚟嘅成果。我第一次去台灣，我仲記得嗰次去到見民進黨，民進黨肯見我哋民主派嘅。 嗯。 咁啊，嗰次我同佢傾過嘅就由石坤。 嗯。 咁啊，第二啲唔講啦。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都係嗰陣民進黨嘅主席。咁我就同佢，咁我講咗之後，佢後來佢發咗新聞稿話見到我，咁、所以我都唔緊要啦。我就問過佢，我話我遊主席。我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嗱，你哋係咁惡咁劣勢之下喺台灣能夠成功地嚇建立咗一股力量，變成一個反對派。咁當時國民黨咁高壓係嘛？咁究竟我哋有咩可以分享到你哋嘅智慧咧？有咩嘢嚇？佢點佢你知唔知佢答案點樣嘅？佢話你哋香港人喺咁嘅環境之下，對住一個咁龐大嘅國家機器。咁大嘅地下組織，你根本實力係完全冇得相比，不成比例。佢可以硬到現在，佢知道我哋都唔係，都仍然有一股實力喺度，仍然有一個不能夠消磨嘅意志，不被人哋可以腐朽嘅一啲價值觀。佢覺得香港係好嘢嘅。佢話台灣好唔好同，因為台灣冇一個咁外面政權啊嘛，同埋台灣嘅本土力量係存在啊嘛。 嗯。 咁所以佢哋嗰陣時係冇錯，開始就對住。蔣家嘅一個就嚟要衰退嘅力量，佢哋係受到苦。 嗱喺我呢度， 但係問題咧，佢香港都犀利，因為點解咧？唔好講咩咁有錢買都買曬買起曬你啦。你諗埋埋嗰陣時候話嗰幾票幾千萬一票啊， 滿足港獨票 啊？唔係講 唔係啊，正改改啊。 嗯， 我唔知啊，長毛同陳柏業話嗰兩三千萬一票，即係佢咁多錢佢買都買起你咧。但係香港真係有好多人係買唔到嘅。我哋都要覺得，即係都要為我哋之間咧，都要覺得係即係對自己都要有啲尊敬。即係其實就算劉錫坤係咁講，佢話喂唔係簡單，你哋個對住一個咁樣嘅政權，大佬人哋嘅黨員都有成八千萬黨員。 嗱，依度補充一下，台灣同香港有啲唔同嘅， 咪就係、是、咯。 台灣係有二八事件，係有血海深仇，有呢個動機，而香港係冇發生過嘅。第二，就算你講、你話你大中華派、大中華交點樣去對呢個民主有呢個忠貞有熱誠繼續追求？你點樣解釋喺今年立法會選舉裏面呢、這個泛民嘅傳統嘅力量喺立法會議席係萎縮咗嘅？本土派抬頭， 這個整個嘅政治嗰個 landscape 係變緊嘅。 landscape 等你明唔明？呢個係好自然嘅事啊！你好簡單，等於你話民主黨跌到咗票，你好自然啊嘛，因為個光譜係多咗幾個黨派出嚟啊嘛。點解多咗幾個黨派呢？就因為你比例代表制係好自然嘅。 佢哋都受市民支持喎。 係啊，就係咁樣咯。 你點睇咧？ 咩話？唔係咁，所以話我依家成個喺嗰個環境之下咧，嗰、那個成個嘅民主派嘅光譜係分散。甚至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这是一个几自然的现象，是个格局的问题，政治的环境的问题，还有整个制度的设计问题。 但 是这个碎片化的问题，就算是外国现在 欧洲那些选举都是碎片化的，现在主流政党都失了票了，因为那些五星党意大利那些，喂大佬成立了两三年而已，拿三四三成票。 好了，刚才你 说。所以这个世界你要知道这个是有很多改变，包括互联网等等的影响。不过整体上高，我们是抗拒就是被人家镇压我们的自由。我哋捍衞個公民社會，呢啲我哋係一致噶嘛？呢樣嘢係重要嘅。 係，但係年青人頭先講話，你好開心，年青人多咗關心政治、關心香港嗰個前途。但係呢啲年青人咧，未必係投泛民嘅一票，佢哋投其他人嘅票 都唔緊要啊。 They are not wal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咁呢個希望慢慢地有啲有唔係有啲嘢係唔一致，但係有啲嘢會係相同嘅。譬如我哋係唔想共產黨。嚟到控制我哋想自己多啲自主，呢個係一致咯。我哋要記住，我哋唔好淨係睇揾矛盾，我哋要揾啲共同點。所以你要讀矛盾論，毛主席嘅就咁解啦。我哋要對付敵人，我哋要睇翻 呢啲叫泛民嘅內部矛盾。 我哋就要睇翻我哋有咩共同點。 甚至有啲年青人認為，2010年嘅時候，你哋入去中聯辦傾，係出賣咗香港嘅。 咁呢個冇緊要啦，即係佢賣咗香港乜啫？依家個個都想去選嗰十個位。 多了五個直選，那五個功能組別都想去選，那這些講什麼什麼啦，那現在現在罵我們那堆人自己互相罵得最厲害，說互相誰出賣誰收錢，就是起碼你問有多少人罵民主黨去收錢，起碼不會，他都說你愚蠢為什麼要這樣做，跟住就說密室談判，談判多數都是這樣的啦，都是都很少公開的，但我們是第一時間出來公開了講什麼東西，成果將來大家 有沒有說完，但年輕人懷疑你有沒有說完那些東西， 當時很簡單，沒有說完做什麼可以隱瞞所說的 東西， 還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其中一個決定當時啱與唔啱都好，當然我有好多嘢可以反省。不過有一樣嘢，我哋當時有一個判斷，亦都有唔少人支持嘅嚇。當時喺學科知識界嗰度支持，好多人支持呢個睇法，就係話2012年係唔係一個反台嘅時刻，因為有個時間表喺度。當然你話你錯咗啊，因為原來佢都係假咁啫。但我當時又唔知嘅。當時我哋睇住就係2017嗰個時間表， 終極 係咪可以落實？咁你2012話我好想冇選同佢反台，唔要時間表，我哋覺得不智嘅，所以點解要傾接受個過渡係咁解？咁可以唔同意唔緊要嘅，但係有個理念喺背後。 但係你覺得係咪北京覺得當日俾咗時間表呢一步佢收翻咧？你覺得即係佢覺得行錯咗呢步棋？ 有可能啦、啊。咁佢哋好多人都覺得當年可能俾得太多啦，我唔知道啦。但係佢俾得我一定食住上噶嘛？有乜可能？話我2012冇，跟住就唔要2017。2017係一個人大嘅決定喺度，對全世界公佈咗，對住香港立法會講好多次，係一人一票投呢個提名嘅制度，大家諗出嚟，盡量要符合國際標準。喂，有乜嘢我哋唔要咧？咁樣，咁所以當時我覺得唔係一個反面嘅時候，唔係一個反台嘅時候。好啦，就算唔係反台，我都唔係完全唔喐喎，個實證唔會差咗喎。咁唯一唔滿意嘅有啲人就話：你哋自己傾啫，我哋冇得傾。當時個環境就係有一堆人嚟咗公投， 係 我同你傾。咁其實如果你眼光係闊啲，雙翼齊飛咯，互相配合咯，有乜所謂啫？ 有人認為你哋係出賣咗喎，嗰批五區公投嘅人喎， 冇所謂。 佢就去搞緊五區公投嘅時候咧， 有好多人， 你哋又同中共傾。 有好多人，如果你唔同佢做一齊做一樣嘢，佢都會話你係出賣啦。咁如果你個心胸係咁窄咧，就係對個運動嚟講咧，都係傷害嘅。 但係嗱，望翻轉頭咧，即係眼前，即係過去嘅嘢就過去啦。望翻眼前，其實即係香港嘅政局，你有冇估計過？即係會喺咁短嘅時間，即係急速惡化到咁嘅地步，即係咪你事先可以預計得 到？嗱，依家嗰個 DQ 嗰個問題咧，依家香港我哋班法律界咧係會組成有史嚟最龐大嘅團隊去支持佢哋嘅。我覺得 其實都有排打嘅， 有排打。咁你問我咧，好直覺嘅啫，我唔講咁多分析，冇受講。我覺得最後。我到現在我傾向於覺得那個成功 DQ 是指於那兩個兩友，其他這幾個呢打完官司之後呢就可能會個法庭，即我們會基於事實會能夠是即過了這個這樣的追殺，但是呢他仍然達到個目的， 就是將他成為一個案例， 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已經殺雞儆猴，是吧，即他已經達到目的兩然後跟著這一群人如果 DQ 不到，咁法庭的重建翻一個形象，就係我哋咧係獨立嘅，就算釋法都好咧，我哋都係會睇個案情嘅咁樣。即係我仍然係有，我到現在個傾向， 有信心 呢個機會係比較大啲。 但係你對法院嘅信心咁大咩？你覺得佢仲頂得住班友？ 我相信就算到現在嚟講，我都冇一個我感覺。可能你又會話我會係太過良好意願啊，甚至幼稚啦，但我覺得咧就係目前嚟講，佢哋仍然未到個程度，想成個立法會摧殘咗佢。如果你用咁嘅方法 DQ 呢四個咧，邏輯上高仲可以 DQ 多十個， 係應該係 嘛？咁你不如就收接咗佢兩個立法會。 但你覺得係林鄭英自己塞埋啲私貨落去，將個政局或者將個矛盾拉高，有利自己連任啊？定係呢個係執行緊北京嘅政策？ 唔容易知道，我冇辦法能夠知道啦，當然啦。咁但係依家我相信咧， 你覺得個 對香港嘅政策嚟講咧，就有好多嘢就唔係完全係中南海出嚟嘅。 好啦，你熟歷史啊， 梁振英係可能佢自己有好多嘅 agenda， 即係佢自己可以做嘅嘢。 咁佢依家會唔會係有好多嘢要孤注一擲？因為佢係面對住連任嘅問題，佢唔連任到就好大鑊。咁可能佢係會咁樣，咁呢個係有可能嘅。 好，阿何俊仁呢度想問你咧，DQ 擴大化啦，而家要搞多四件嘅，呢、這個同你所認識嘅中共嘅做事方法有冇唔同？ 我 咁樣擴大化， 如果我睇法對香港目前嚟講係唔係佢哋想 見到 嘅，見到咁亂嘅。因為如果你咁，你不如收翻佢啦，即係一個一制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因為咧，如果你真係 DQ 埋呢四個，跟住邏輯上高，繼續有人 DQ 多幾個咧，咁 喂，如果嗰四個入咗，任何一個入品，嗰啲都會玩完㗎。係 啦，係啦，係啦， 唔到你開庭嘅到時。 係啦，唔到你開庭，咁以後都唔使咩㗎啦。以後甚至好多人都唔俾佢選啦。 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我個人覺得，我個人嘅感覺就唔會，亦都唔應該喺今次嘅事件上高。就將成個制度將佢毀諸一旦， 但似唔似中共一向嘅手法？ 佢一向手法對香港嚟講係高，佢係相當靈活嘅對香港嚟講。 但係佢 嗱，你諗下，對香港嚟講，當佢好多時候都好強勢，中共啊，1949年佢解放軍嚟到過百萬紅絲，去到邊界佢都停咗喺度，然後跟住就老毛就留翻呢個口。嚟到唞氣，一個天章係咪啊？到到文革嘅時候，啲紅衛兵火燒呢個英國領事館，跟住已經有一個 啲民兵走過嚟打死啲警察， 係啦，打死警察，然後跟住已經有建議書係收翻香港，點樣收法都有曬。足之呢個梗係四人幫啦，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嗰陣咁左嘅時候，咁左嘅時候，老毛都話唔好咁做，而係留翻香港。到鄧小平一國兩制嘅時候。即係呢個香港回歸嘅時候咧，一國兩制亦都係未試過嘅，因為呢個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嘅大佬，係咪？完全違反曬以前即係對嗰、那個即係佢哋個國家發展嘅唯物辯證觀，全部都唔係咁樣嘅。咁啊，四個堅持又整咗個例案出嚟嘅，但係佢都係咁樣，所以佢一樣佢知道香港對佢係重要嘅，對佢發展。咁有啲人話：，一咁有錢啦，使唔使香港？其實唔係，佢有排都仲未搞得掂，佢淨係講一個經濟發展，又講金融咁樣啦。上海20年都唔會追得到香港，因為你冇法治、冇資訊流通、冇人才，你個人才就唔係香港我哋所能夠運作到嘅人才。呢、這個建立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同埋一個國際咁嘅城市，係需要好多好多軟件，佢係知道嘅。咁所以佢係經濟上高，咁你好簡單。依家我哋香港咁多上市公司。在香港，依家幾十萬億啊！嗰個上市嗰個市值啦，有一半係大陸公司嚟㗎，嚟香港上市。即係佢有好多嘢咧，佢係要利用香港嘅軟件嚟到幫助佢上高，係嘛？ 但佢咪要香港人咧？佢要你個城市 冇咗香港人嘅香港， 由李小加嗰類人操作 咧，係唔得嘅。你佢都要仲有咁嘅土壤喺度。 嗯。 如果李小加翻咗大陸咧，就唔會係李小加嚟噶啦。香港仲係做到李小加，因為我仲有個制度，仲有好多嘢佢唔可以係亂咁嚟。雖然依家有啲嘢我哋擔心係會慢慢地會衰退，但係仍然我哋睇得到都係有好多嘢係有掣肘嘅。我真係有一句説話話俾你聽，佢大陸裏面有唔少人嚟咗香港住，嗰班紅二代嘅人，極之熱愛香港。所以當 乜嘢啊？ 熱愛香港今日嘅環境 係。 所以嗰陣周用軍俾人拉咗翻嚟，你知 佢 咁佢屋企人嚟揾我啦，佢個女朋友等等嚟，我同佢嘈喺立法會。你知唔知有好多喺香港住嘅紅二代，透過有啲人就話支持你，一定要睇住香港，唔好俾佢哋嚟到咁樣拉啲人走。OK。咁 佢哋自己都驚啦， 唔使外國勢力啦， 所以咧就係貪官第二代 20年啊，喺立法會冇人提一個需要引渡安排、遣送安排，點解咧？唔係淨係立法會反對喎，係咪？佢都知道根本你搞呢啲嘢搞 哦，唔係喎，有人提出話、中國咧就幫咗香港好多噶啦，喺個遣送疑犯方面，香港應該幫翻呢個內地， 但係冇人想擠上，冇人會將一個方案擠上台。 是冇噶，但有講過，立法會肯定有講過。 咁啊冇講冇，我就做咗咁耐，我知道啦。咁所以一句説話嚟講咧，即係香港今日能夠都有咁嘅一個咁嘅活力，有咁嘅秩序喺度。所以你話就算到呢個佔領79日，仍然個社會穩定嘅，大家唔驚話。 On the other hand 係冇動搖到任何政治經濟板塊。 成個社會係穩定嘅。 即是冇用咯。 唔係你話 冇用咯，你冇動搖到佢嘛？ 我知，但我話即係香港一個咁樣，即係一個咁樣嘅實力嘅管治嘅社會，你可以話係冇用。咁落講和理非非嘅人唔係靠呢樣嘢嘅，你明唔明？即係當時嚟講，即係我明白你嘅邏輯有用，就係你可以話做個成運動唔成功。但另外一方面咧，嗰、那個成個嘅管治制度一切如常嘅，亦都睇到香港某方面嘅文明喺度。咁所以咧，香港嗰個價值咧係即係建立到一個就係嚟於我哋成個社會嘅體制文化啲人嘅即係佢哋嗰種方式。 但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這件事是不容易的。 共產黨就是每到一段隔一段時間發瘋的嘛，當他民族主義上腦，很多這些的就是非直化的國家，包括在非洲都是會到這麼上下，可能初初正正常常的，因為到這麼上下就民族主義上腦了，超英趕美了，要即是會不會是說他那種的即偉大民族復興民族主義去到一個地步是容納不到香港這個異類的。它的文明的特質在於它同時又是西方，同時又是東方，同時是中國亦都不是中國，是不是？你要是有一個智慧容納到它，它就發揮到作用，但當你要改造到它成為你這樣的話，其實它就慢慢失色了。現在香港就行了一條路，就 個個都知道民族現在四個堅持還 沒有了嘛，是啊，它靠民族主義咯， 是不是？所以你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什麼社會主義道路啊，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浪費氣，那我剩下民族主義，但你說那麼多是沒用的。這些領導人，你習近平的女兒都走去哈佛讀啦，整班領導人，你想想現在八大元老的時候顧問在美國有多少席是親屬在這裡，啲八老啊，你問下佢哋，跟住呢班紅二代有幾多錢喺美國？其實美國都最清楚中國， 係啊， 最清楚，因為點解全部嗰班人喺曬去曬美國，喺美國最多嘅，幾多錢喺美國下萬知曬。不過就唔係喺巴拿馬公司今次啊，但係佢哋啲錢喺美國都最清楚。你講咩啫？幾多裸官啊？中國 佢攞嚟呃自己人， 數十萬。咁所以其實你唔好講民族主義啦，即係佢 攞嚟呃自己人， 呃自己人咯。咁大問題，你個人民。人民是全部聾的咩？全部是盲的咩？全部是聾的咩？全部咩咁啊？下面看到你做的嘢啊嘛！所以到現在嚟講，很多人都知道，即係佢哋係唔想亂，但係呢個咁嘅制度是有問題嘅。如果唔係，你都唔使成個國家要咁樣用咁多人嚟到撳住啦。都邊度有制度自信咧？佢成日講咩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就係因為冇自信，先成日要講住。咁所以中國嘅變咧係可以嚟得好突然嘅。不過當然你問我。突然間嚟一場大革命，流好多血，係咪解決到？唔係解決到呢個問題。但係到目前嚟講，好多嘅表面嘅強大嚇，好多表面嘅威風，其實係不堪一擊嘅。 但係你係希望 可以不堪一擊嘅， 希望佢行嘅係自己體制內嘅變革啊，一或係一個好似你頭先講係一場嘅即係群眾起義推翻共產 革命啦， 咁樣 改良定革命 呢個世界咧，完全由上對下咧付出嘅政治成本、社會成本最少。不過人係唔會咁樣嘅，冇人去逼佢，佢又唔會改嘅。 當然 ，OK， 好啦，由下而上咧，就當然係會付出好大嘅社會代價啦。但係好多時候。是得不到結果的，這個最慘的， 所以就是改良與革命的運動， 好像這個埃及之春，埃及之春，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是 吧？其實倒 退到現在還衰過以前，跟著穆斯林兄弟，跟著倒退到以前，是吧？所以就算是辛亥革命之後都沒人好過中國來說，即是很多時候法國大革命更加不需要說，所以呢純革命是沒有，也都是很多時候如果你沒有適當的社會改革是沒有用的。但是當然革命不是你 說我想有革命就有革命，也不是我不想有革命就沒有革命，不是這樣。革命要來的時候也不是說的，它來到就來了這件事。不過我只是覺得呢，即社會好像有變化，就是很辯證地結合在一起，有上下之間的壓力，那隨著可能有些人是想改變。 那你是不是樂觀呢？聽你的語氣、你跟三十年前一樣、 這個說話樂觀和悲觀都不是很重要，我只是有承擔，我有一股熱情，我是不會放棄。樂觀悲觀就這樣做。我跟很多人不同的地方，就很多人說我樂觀，我就去做這件事，因為我覺得會成功。我不是，有很多人可能失敗都要去做，有很多基於責任感。等於譬如我跟阿華一個遊戲，我說 5% 你會死的，你不會去做。但如果譬如我要去打仗， 維護自己 的人民，或者有人侵害 傷害我屋企人，我仔女，我出去同佢頂過嚇，兩招同佢攣過，同佢劈過，可能我唔會諗呢啲嘢，我係咪安全咁？我要做啊嘛呢樣嘢，你傷害我屋企人，我唔出去同你搏過咁樣。如果係一個環冇法律嘅環境之下，係咪啊？咁呢啲所以呢個就係承擔。呢、這個就是熱情和承擔， 但係自己有冇即係話咁多年咧？其實到而家，我終於俾翻個回鄉證你啦。即係當然未申請啦。 嗯。 但係會唔會有一個當心裏邊有個諗法，覺得嗱，因為好多香港人我諗都冇咗個 context 去睇回鄉證事件。 嗯。 其實一路橫跨住喺度嘅就係六四。 係、嗯、講來講去都係八九開始。 其實何俊仁就係支聯會嘅，即係做過支聯會嘅主席，另外一個就係李卓仁。 我請過好多次上去啦。 即係我諗嗰、那個那個係一路以嚟喺回鄉證問題裏邊嘅一條線嚟嘅，我覺得。但今次係跨過咗嗰條線嘅，其實、就係因為佢冇用支聯會嚟劃線，係、嘛？ 我估唔到，因為三個月前咧，仍然都話你係冇得去嘅。咁依家最近 我所聽到嘅就係你、李卓仁、李柱明都冇，係 啊， 係三個都冇。 咁就最近就話，但係問題咧，你知道嘅咧，就佢俾嘅證你係咪入一定入到境咧？唔知道，係咪啊？咁但係起碼佢冇劃到線，咁所以都唔係零機會 ，OK？ 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我好多人問我會唔會去，我就話我目前嚟講真係冇乜，即係我第一樣嘢唔會好高興、好熱，即係好興奮咁話，哎呀，我攞翻我嘅寶貴嘅回鄉證，我唔會咁樣，呢個我應有嘅權利。咁目前嚟講固然係吃喝玩樂，我冇乜興趣。即係當然我不是說，我唔係話香港活動唔啱嚇，因為我但係我冇乜興趣。即係喺目前呢、這個遊咁啊，包括埋遊山玩水，我都冇乜咁嘅興致，因為呢個唔係一個自由嘅國家咧。咁我上到去裏邊，即係我就目前嚟講啦嚇，我自己個人咧，我唔係覺得任何人，我唔係對任何人有咩嘢嘅睇法或者批評，我冇咁嘅興致去，而係咁熟悉上高啲維權嘅情況。你問我唯一去嘅咧，就可能我去探下我啲朋友。但陰功嘅咧，就我啲朋友都好多敏感嘅，即係我去咧就探唔到在咩嘢，可能就累到人哋。 你未到，佢已經帶咗佢旅行啦。 帶咗佢旅行，跟住何必咧咁樣？咁即係，所以我都要諗得好清楚。即係如果我去點樣，咁或者去啲大學交流，咁我都會可能會去嘅、 嗯。 因為以往試過，希望我如果有機會上去。 即係你嘅原則就唔想害人。 一個係啦，同埋上去，我覺得有啲有意思嘅做下。咁如果做完啲有意思嘅嘢。咁啊，忙中偷閒去到睇睇，經過睇下啲我想睇嘅嘢，咁我都會落。 嗱，其實我純粹 brainstorming 啊。嗱，你話如果探維權律師就好敏感啦，可能佢隨時唔批你添。 嗯。 甚至去到都會跟，即 係一定會有人跟你啦， 夾住你啊，直情。 係啦，係啦。 即係都你想揾阿蒲志強都揾唔到添。 唔係，即係咁樣。如果我係好低調去，都唔係零機會嘅。不過我又諗清楚啦， 唔到你低調啊 ！BBC 啊、CNN 啊、亞洲華爾街日報啊，你成扎駐京傳媒都跟住啦，已經。 咁我唔係一定要公佈噶嘛？ 喂，屌嗱，調翻轉啦，不如咁啦，玩翻佢一鑊，整一鑊係講對日索償嘅，橫掂你中日而家就開緊拖，一路開拖幾年啦，你對日索償就專家又做咗咁多年，呢、這個符合民族大義，咁你揾人跟我做咩先？我翻嚟如果係同對日索償。嗰啲人傾下偈，探下嗰啲婆婆都剩翻唔多啦，已經係。 默默啫都得嘅，不過你唔好以為講嗰啲嘢就會係好自由。嗱，講呢啲嘢係佢嘅專利嚟噶。 啱， 我話俾你聽， 因為佢獨家嘅， 佢獨家嘅，你去講咧，因為你唔係啱佢嗰套。即係童真嗰陣時候提嗰個索償，跟住人大簽署嗰陣時，1990年嘅時候，佢第一個人提出嚟，咁咪揾好多人簽署，咁嗰陣時人大代表好振奮，好感動，個個簽名落去。當堂就俾人俾呢個外交部捉曬去訓話，佢、你唔好影響我哋國家同入。 90年 咁跟住嚟 啦，我啲日友好嘛。 依家啲鏡，依家都一樣。咁同埋第二樣嘢咧，乜我知道佢哋啲嘢㗎。譬如好似嗰陣時候，2005年咪試過抗議嘅，喺即係保 反日 啦，啲反日抗議嘅。咁好多人咪去抗議遊行嘅。佢遊行得咁上下咧，我啲朋友就講，跟住有架車嚟就車咗幾。 擺定啲磚喺度咯， 幾袋磚喺度， 係啊， 即係幾耐？咁啲人掟完就哎呀收期，唔準啦！你啲人已經失控啦咁樣，咁樣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係嗰啲朋友話俾我聽，我哋 即係配合佢嘅政策， 配合佢嘅政策。 嗱，何俊仁講到呢度係好重要的一樣嘢，俾你班友俾翻回鄉證啊，發俾你哋。其實另外一個意義就係話，呢班人當中咧，就多數咧就唔即係佢冇做立法會嘅， 冇做立法會，咁咧亦都係退休， 退曬啦，差唔多。 即係話咧，其實根本就睇唔起你，先俾你。而家你嘅影響力細咧，尤其是 after 呢個今年 咁立法會選舉，會唔會去到反高潮嘅局面就係、是？你高調翻去，其實冇人跟你嘅咧。 咁啊，咁啊唔錯啊。 嗱，仲有個有一樣你可能好唔啱聽啊。 我揾個人扮 KTV 去跟你。 好唔啱聽啊，何俊仁。不過我都要講嘅就係、是，每年六四嘅燭光晚會咧，的確你可以凝聚到好多人。On the other hand 咧，其實有人認為。根本你就喺凝聚緊泛民主流嘅力量，佢增加你立法會選舉嘅資本啫。咁而家其實你嘅作用咧，喺今年咧已經係失去咗啦。泛民嘅議席少咗啦。 呢啲係 俾你有乜所謂何俊仁？ 呢啲係中國人嘅顯儒嘅態度啊！即係有好多嘢，佢自己佢又唔想做。人哋做嘅人又覺得係用好多嘅嘢嚟到批評話你係自私嘅啲咩？等於孫中山啊，佢為名啫嘛。孫中山講咩革命啊，使咁多錢咁多女人，佢係為名嘅啫咁樣。 為錢咯、 啊，為錢嘅啫咁樣。即係成日都係講呢啲啊。蔣介石咪又為名，就算孔子都係為名嘅就咁樣。耶穌都係為名咁，你即係冇得講啊！你明唔明啊？ 但 係 會唔會嗱？ 即係我覺得咧係。唔係好重要嘅， 即係以前佢唔俾回鄉證你仲好啲喎、即係你冇咁煩啊，橫掂都翻唔到去咯，咪每年去維園就算啦咁、好啦，而家俾咗個證你又煩啦、你話又話要爭取民主中國，又要支持維權律師，又關注維權律師，又關注呢個對日索償，咁你而家翻到去咯噃，咁你當年你都走去白天鵝，走去呢、這個中南海示威啊咁樣，咁會唔會就？ 有啲人一定 调翻转，俾翻个回乡令，你之后仲烦咧？ 有啲人一定系会 咁你唔做人哋就话你喂，而家翻咗去咯。 嗱，嗰啲人一定会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不过我就会问翻嗰啲人，我依家廿几年嚟我都攞唔到证，依家先有证。你又对我好多期望，我就会问廿几年嚟你都有证， 点解你唔做？ 点解你咩都唔做咧？咁样 咁佢觉得就系呢、這个 咁呢个世界， 我唔使理佢咯。 咁咪咯，咁你唔使理，唔好讲咁多嘢啦，系咪啊？你又唔好要求我做咩嘢啦，系咪啊？即係如果佢自己咩都冇責任感，嚇乜嘢都冇承擔，然後跟住淨係指住你話你呢樣唔夠，嗰樣唔夠，咁都唔即係我咁對呢啲人嘅指責都冇乜所謂啦。 但 係 會唔會真係 好輕視咧？ 認真地諗一諗，即係話攞翻個回鄉證，其實係咪可以集體地去做一樣嘢，或者係上去？ 嗱，我話俾你聽，做咩都會俾人鬧你嘅。 唔係唔緊要， 呢、 這 個唔緊要， 講都唔緊要。但係有冇咁嘅諗法咧？話總之就。你宣布咗咁啊，中意就申請，唔中意就算啦，各自地去做啦。咁因為係有一個諗法， 目前 利用呢個機會，當雙方嘅關係有機會正常化嗰陣時候，可唔可以有一啲譬如重啟政改啊，對未來香港而家即係分崩析離嘅一個管治，係可以令到香港人覺得你哋係可以同北京去傳達一啲信息，係令到嗰個重回翻一個正軌嘅一個。 我哋一定係會繼續去探索。同埋我哋會把握機會，我哋唔怕 就自己創造機會咯。 唔係創造即係你創造機會呢、這個包括到你會懂得把握機會。